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就这个糖耐量减低的问题呢，我们再继续给大家讲。大家就问了，人为什么会出现糖耐量减低？其实糖耐量减低，我们上一章给大家讲了，它是这个糖尿病的后备打菌。餐后血糖水平偏高，但是呢，它又够不上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就这个成为这个糖耐量减低。但是这个糖耐量减低和，糖耐量减低的试验和这个你要去做，餐后两小时血糖的高低的这个了解，这两个呢，它在意义上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个糖耐量试验实际上是看你这个还没有达到糖尿病之前，糖尿病前期的状况。有资料就表明了，如果不重视糖耐量减低以及不及着早的治疗，迟早要成为糖尿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这个糖耐量是介于正常糖尿病的血糖水平和糖尿病的一种中间状态。这个空腹血糖如果是6.1 到7的话，就可以做这个糖耐量葡萄糖试验。我们上次给大家讲了那个方式。如果确诊了糖耐量减低，这个体内的胰岛素就受到抵抗，正常的胰岛素难以维持正常的血糖，尤其那些胖的年轻人和小胖墩儿，潜伏着胰岛素抵抗的危险。所以医学家们就精确地确定了，测定了人体对葡萄糖的能，对葡萄糖利用的能力，发现了这个肥胖的人呢，对胰岛素的反应能力比正常人要下降一半。那这个问题就特别的严重，要引起我们警惕了。对于胰岛素产生抵抗，机体为了维持正常的血糖，就促进葡萄糖代谢，胰岛呢就必须大量的分泌胰岛素，结果就为了抵消这个胰岛素抵抗的产生，结果就导致了高胰糖素血症，两者之间周而复始，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结果呢，最后就咱们胰腺的胰岛的 B 细胞不堪重负，所以他就这个生病了，分泌不出来胰岛素，或者是分泌不出来效应应该达到降血糖标准的那种胰岛素，体内的血糖呢这时候就持续的升高，就发展成为典型的糖尿病。所以就表明了，就像我们这个上一讲跟大家说的，你这个有糖尿病史，又有高胰岛素血症，又有血脂高，又有这个肥胖，又不爱运动，又爱吃，像这些呢，就应该特别的注意。这样呢，就是国内啊，国际流行病学调查都显示了，糖耐量减低者是糖尿病和心血管病的发病的高危人群。所以这个糖耐量减低合并多种代谢病的危险性。那我们知道这个糖耐量减低的它主要意义呢，它就是一个糖尿病的前期状态，如果在这个状态下我们能够很好的把它控制住，就减少了这个糖尿病的预备大军。我们上次也给大家讲过了，糖尿病减低的人发展成为糖尿病的可能性是我们正常人的，就是糖尿病糖耐量是正常的人100倍。那个一个发病，你这个有这个的话，100个人都一块儿就到了这个糖尿病的行列里。实验证明就说明了，我们知道所有的糖尿病病人，就是你已经得糖尿病了，那在这之前你都有这个阶段，虽然你没有做这个试验，但是你一定经过了这个阶段，最后你在那个阶段没有干预它，所以就发展成了真正的糖尿病。目前阶段了解到，糖尿病前期它是一个唯一有可能恢复正常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阶段呢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降低糖尿病，它对降低糖尿病的发病率啊非常有意义。上次讲了，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阶段你把它控制住了，那50%你都不得糖尿病了。所以这个 专家就提醒啊，说近来来你食欲正常，吃的也不少，而体重减轻又找不着其他原因，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你可能是糖耐量已经有异常了，有变化了，就是说食欲也正常，吃的也不少，但是体重减轻了，找不着什么原因。还一个呢，就是曾经你生过巨大的这个孩子，你生这个7斤多8斤甚至于还重的这个孩子，巨大儿的这个女性，你也要注意预防糖耐量减低这个问题。还有年龄在40岁以上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你也应该注意。再有就是你本身现在你就肥胖或者超重的，还有就是高血压，你有高血压高脂血的人都应该定时检查，了解自己的糖耐量是不是正常。如果已经成为糖尿病的预备大军一员了，一定要调整好你的这个临床的这个态度。首先在认识上给予足够的认识，比如节制饮食啊，不吃的过饱啊，还有这个增加运动量啊，每天保证半小时到1小时的运动，控制体重在正常范围左右。另外呢，要提高膳食纤维，比如多吃蔬菜水果，不喝酒，不抽烟。必要的时候，其实这个糖尿病前期呢也应该就是治疗的，就是用糖尿病的药物来治疗。因为你虽然是用糖尿病，你不是糖尿病，用那些药物治疗可以促进你的胰腺胰岛分泌好的这个分泌圣母效应高和量足的胰岛素，来防止这个胰岛素抵抗，这样就很好的呢，能够可能阻止你成为一个糖尿病的一个成员。我们知道二型糖尿病呢，一般来讲呢有这么几个阶段。我刚才提到的那几项可能都是成为糖耐量减低的一个因素。那么所以你就应该特别特别的注意。如果这个高危人群你不注意的话，血糖在一定程度上就升高，就走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血糖调节受损，这个就是血糖增高的这个阶段。所谓血糖调节受损的阶段，就是指血糖已经升高了，但是没有达到诊断糖尿病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你这时候就应该处于这个以下我说的这三种情况。一个就是你空腹血糖受损了，意思就是指着你空腹血糖高于正常，但是又不能够诊断你是糖尿病。你比如我们现在啊，说诊断糖尿病在6个以上就诊断了。从前是正常血糖是一般6就要注意了，但是现在已经5.6了，所以你要到6到7，你不够诊断的时候，餐后血糖呢也没有达到这个诊断的标准，这是一个叫你空腹血糖受损了。因为你已经超出了5.6个毫摩尔。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你的餐后血糖受损了，就指着你一个餐后半小时、1小时血糖升高，或者餐后2小时血糖在正常和糖尿病诊断之间，就是我们上次讲了7.8到11.1个毫摩尔之间，这样的情况，这就说明你这个餐后的血糖也受损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你糖耐量受损了，又成为糖耐量减低。这个在用了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提的那个糖耐量试验以后，那如果你的这个血糖2小时在7.8到11.1的毫摩尔，这时候就是糖耐量减低了。这个糖耐量减低以后，糖尿病的帽子随时都可能掉下来，但是有人就发现了，如果你这时候加以注意，大多数人50%以上的人可以不进入糖尿病的关口。而且有人发现了，处于血糖调节损害阶段的心脑血管病的发生率显著增加，甚至于高于高危人群，心血管病的发生率也明显的增高。所以预防糖尿病心血管病必须就从高危人群开始，就是可以这么说，处于血糖调节期受损的人是我们预防糖尿病和糖尿病心血管病的重中之重。所以如果这时候要注意的话呢，那你可以这个避免很多很多的麻烦，能够不进入这个糖尿病的行列。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 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在我们这个祖国的医药学宝库中啊，有悠久的文化，同时呢，它也是一个精品，所以我们这个祖先啊，在最早的一本书《神农本草经》365种药，就把它列为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呢，说经常用灵芝以后啊，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这16个字就说明了我们的祖先已经对灵芝，对我们全身的调节功能，对我们全身的平衡的功能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那么到李时珍时期呢，那就对于这个灵芝啊，对我们身体的调节就更有明显的描述。而且呢，说它可以补益五脏之虚。你比如说它可以益肝气，明目安精魂，益心气，补中正智慧，益脾气，可以补中安神，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益肾气，通九窍，益精气，坚筋骨，利关节，好颜色。而且根据现在中医学的研究总结出的经验，就是灵芝有四大个功效，可以清血、退火、消炎、补养。那这些功效呢，现在也被这个西药的研究啊所肯定了。西药学的研究呢就肯定了，因为灵芝里呢有非常多的有效成分，像水溶性的高分子灵芝多糖，这在糖尿病病人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就是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这两个物质呢，在稳定血糖，在促进我们胰岛的 B 细胞的生理功能的恢复，分泌量足、生命效应高的胰岛素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所以他们在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使我们血糖维持在正常水平。比如，水溶性的灵芝多糖可以促进我们胰腺的胰岛的 B 细胞，在它受损伤了以后，它可以自动的修复它。最近大限度的修复它。而灵芝的孢子呢，孢子粉里头一些成分呢，可以促进我们胰腺的微循环，而使血浆中的胰岛素的水平在正常水平。这样呢，都可以使这血糖呢维持在正常水平，而使糖尿病有病的病人可以帮助你康复。因为这个糖尿病啊，不管你是哪一种轻还是重，你都要把血糖控制在最正常水平以下。如果控制不到，高血糖总会对我们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起到非常不好的作用。而灵芝呢，在这些方面就有全面的维护的作用。同时它还有生物碱、生物棕碱、甾醇类的东西啊，甘露醇类的东西啊，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而这些物质在糖尿病病人都是非常需要的。营养的全面以及它有很好的生理功能，就促进了我们身体呢能够比较好的平衡。特别是呢，在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现在的灵芝作为传统医药的这个保健珍品，就证实了它有真正有气血双补、调节阴阳、扶正固本的作用。所以对这个身体体质的改善，比如抗病能力的增强、抗旱能力的增强，这个睡眠的改善、体质的改善，都是通过了灵芝的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通过了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平衡，它所控制下的内环境的稳定，而使我们得到健康。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鲜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16182780 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